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，打扮漂亮十八岁是天堂，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。哦，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，没有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。 上大学的时候，手机还并不是必备的物件，它很金贵，所以呢，学生们有一个有趣的省钱的办法，那就是买一张电话卡，拿到公用电话亭去想一下，然后等家长打过来。但是因为这样做的学生非常的多，所以往往会阴差阳错，聊了半天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打错了。 说打错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要融合，都说你打错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，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跟他的声音谁？